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从7月1号起，北京地区不得销售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、老年代步车以及电动摩托车和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今年的暑假期间有40多部影片扎堆上映，既有姜文、徐克等多位著名导演上阵，也有开心麻花、黄渤、徐峥等人的新作。暑运期间，北京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6516万人，同比增加430.2万人，增长7.1%。从7月1号起，广州在该市中心区实施开四停四管理措施，即非广州市级中小客车在管控区域连续行驶时间最长不得超过4个自然日。到2020年，朝阳区将力争成为国家卫生区。作为创卫的关键之年，2018年朝阳将推出诸多新举措。日前，三大运营商宣布取消手机流量漫游费已全面落实，后续要进一步提速降费。北京市80000余辆公务用车全部统一车窗标志，今年年内公务用车还将全部安装北斗定位终端，非工作时段用车将自动报警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很多乐队我们真的是能记住第一批成员就已经不错了，但是黑豹乐队却是一个例外。第一代的窦唯，第二代的栾树，第三代的秦勇，他们各有各的不同，各有各的特色，唯一不变精彩的就是那一首来自于黑豹乐队的《无地自容》。 正派面带笑容。

视我，注视你的目光，然后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。这城市一摊开它孤独的地图，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？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清醒上寂寞成长。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清醒上寂寞成长。 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翻译是母语的特殊写作，从世界上不同文化群体寻求交流至今，翻译这项工作就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以往翻译工作只能依靠人类进行，而现在机器翻译正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，人工智能的入局更是掀起了翻译界的革命。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亚威。今天做客九六九的嘉宾是北京分一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东雷。 经典九六九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分一塔科技的于东雷。 分一塔科技是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，致力于实现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语言间的同声传译。 分一塔源于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，就是大洪水。水灾之后，上帝和人类达成了一种和解，以彩虹为标志，不会再用洪水来惩罚人类。所以当时人类它是一种语言的，然后当时在巴比伦，然后大家都是用一种语言，所以这个沟通效果就很好。这个塔呢就越盖越高，是可以直达天山的。所以上帝感受到对他的这种威胁，所以通过一个分塔，然后让人类又说了不同的话。我们在生活中或者是在能接触的范围内，也会了解到，就是因为这种语言的不通，其实造成人和人的这种误会啊、误解，甚至冲突和战争。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看到，通过人工智能翻译这种技术，是可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障碍，是可以起到一些实际的效果的。基于这个初衷和共识，我们这个团队走在一起。 怎样才可以算作是一个优秀的企业？出色的产品、优秀的团队，这些都必不可少。于东雷觉得分一塔是一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地方。 一个是我们这个团队的这种突破人和人之间沟通障碍的初衷，走在一起的这种情怀，还有我们对产品的打磨，以及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意识，都是我非常引以为豪的。同时我们现在研发的准儿翻译机可以实现39种语言、50亿国口音的这种即时翻译，以及我们的多机对讲功能、 AI 识别，这些功能都是从产品的角度也让我引以为豪的。 每一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许多困难，与大多数行业有可借鉴经验相比，人工智能翻译领域更多的需要依靠自我的探索。 分一塔科技作为中国 AI 翻译的开创者，其实我们是没有一个模仿对象或者对标对象的，所以这里面对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行业中的探索中前进。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公司，这个品牌在初创阶段不是很有优势，资源也有限的情况下，其实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的。就像我们 CEO 关磊说的，很多人问他，如果创业的话遇到巨头怎么办？如果这个方向是合适的，那必然会面临和巨头的这种竞争。如果没有一种勇气和巨头正面冲突的话，不创业也好。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亚威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。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，可以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。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九六九老板说的精彩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。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7.66万套，同比去年同期下降10.9%，但环比去年下半年则大幅增长57.6%。市发改委日前表示，今年计划建设提升便民网点1400个，特别优先的是菜市场，拆之前必须先建。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下周起轮换，星期一至星期五，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3和8、4和9、5和0、1和6、2和7。数据显示，从2005年到2016年，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连续增长态势明显。北京市文物局日前表示，力争在2030年基本达到中轴线申遗要求，确保到2035年内实现申遗目标。本市计划2019年底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全面覆盖，停车收入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。北京市已经开放33条共105公里自动驾驶车辆路侧道路，截至目前，自动驾驶车辆已安全行驶26000公里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国际亲吻日，这一天在每座城市的街道上都有恋人的灵魂在唇上相遇。莎士比亚曾经说过，接吻是爱的封印，一个简单直接又不失优雅的吻，足以对最亲爱的人表达爱意。平时的生活当中，你都是如何用你的吻来表达对他的爱意呢？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在浪漫之都，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说这对你很好，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，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，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。在我的梦里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，然而你都不知道，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，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，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

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很多车主对于自己的汽车都是爱护有加的，但是却在平时的一些用车中并没有很在意，总觉得定期去保养或者是更换一些已经损坏的零部件，保证汽车看起来崭新就可以了。其实呢，想要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，不仅是需要保养那么简单，更重要的是一些用车习惯。有的车主在启动发动机的时候，出现打不着的时候就会频繁点火，其实不建议大家这么频繁的操作，应该是在相隔10秒左右再次进行打火，因为发动机在每次启动的时候，电脑所控制的喷油量都会比较多，因此在短时间内频繁启动发动机就必然会增加汽车的耗油量，而且维修师傅还说，频繁启动发动机等于是在虐车。有些朋友喜欢点火之后猛踩油门，尤其是在一些上班高峰期的时候，大家被堵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在道路疏通后可畅通行驶之后，因为着急上班，大家就会在点火之后猛踩油门，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公司。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伤车的，因为这时候发动机还没有开始最佳的工作状态，猛踩油门会大大缩短汽车的使用寿命。有些人油箱见底了才加油，虽然继续行驶不会烧毁油泵，但是由于油量太少了，假设车辆出现大幅度的侧倾，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汽车油泵的正常工作，因此建议大家不要等到油表灯亮起了才去加油，尤其是要出远门的时候，无法确定多远距离才有油加，这个时候油量如果不足够，可能就需要推车了。在道路上设计减速带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提醒车主慢速前行，注意控制好车速，但是有的车主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就是直接冲过去，不仅颠簸，而且冲击力也非常大，对汽车的底盘也会带来一定影响，建议大家在过减速带的时候降低车速，平缓通过，这样在后排乘坐的人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力往前倾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把你留在

寂寞的心有谁还能够体会，是不是春花秋月无常，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，把爱全给了我，把世界给了我，从此不知你心中雨冷，多想靠近你，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懂你，把爱全给了我，把世界给了我，从此不知你心中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，为了生存，我们不得不拼命工作赚钱，没时间没精力注重自己的生活品质。不少人在朋友圈活得光鲜亮丽，但是一回到家里就会被打回原形，被杂物塞满的房间，没有任何美感的布置，来不及清倒的垃圾，水池里堆积如山的泡面碗，家里乱七八糟，生活自然也是一团乱麻。看别人整理家的时候是感到舒心的，是因为房间的干净整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心情。人生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把荒芜的地方变成家。